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是伪夜间工作者何老师，每天晚上11点才下班，但是很巧的是，每次下班出来正好能赶上我们公司门口的最后一班公交车，每天都是只有我一个乘客的一班车，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能遇到这种特别幸运的事情。 空着手，犹如你来的时候，有的痛终于再没有苦痛，走得太累了，眼皮难免会沉重，你没错，是应该回家坐坐。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，下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，队伍已变了，换你躲进我双中，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，别说话，

头再晒干后还能生活。

一涟漪，一败不沾十几度，和同尘甘拜长洲。 一定会爱上你，我会在那 快乐。 再多一眼，故事别搁浅，太多情节在你梦的那边。就这样，一生流浪，一生徜徉，梦也梦远，旅行时所望，会处处留下。 Yeah, yeah, I'm a little too. 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。 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

下的是个电台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